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29集， 一进传送阵就太四通八达了，他们只有一部分人能出领域，人力很有限，便只在那座小城周围派了点人，其余的便都去练级去了。没想到竟然真能找到。 在哪？在主城。一行人发现小广场的鸽子能喂，正领着如意的一帮咸鱼喂鸽子，封印师他们也在。 帮会骨干顿时一起痛心疾首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近如意者便咸鱼。 才进去不到半天，隐藏剧情都不打了。 变咸鱼的两个人喂完鸽子，稍微缓过来一点，一行人也刚好喂完。 哎，来都来了，跟我去帮会看一眼，认认门。 两个人一想也是，跟着去了。玩家是能在城里买地买房的，碎星城寸土寸金，只有大帮会和土豪买得起。如意的正副帮主就是土豪，买了城内最大的一座宅院，花园湖泊应有尽有，里面的湖还能钓鱼，而且比外面的野湖收益高。他带着新成员走到大门口，指着两边的 NPC 介绍道， 不是咱们帮会的人必须得经过同意才能进，要是硬闯就会被他们收拾，这是我在护城军里挑的，选的是最厉害的两个。 江晨知道肯定是最贵的，对此不置可否，跟着他们往里走。擦肩而过时，他停顿了一下，暗道反正也是 NPC， 便选择对话想聊聊看。结果下一刻，那个护卫震惊地开了口， 这是林怀的东西，怎么在你这里？ 如意的成员一脸懵，齐刷刷地看着他们和自家帮会的看门大爷，一行人也很意外。 这是你们的任务？ 方景行回过神，笑着拍拍好友的肩，你这笔钱花得值啊。护城军会沿着特定的路线在城里巡逻，随时在走动，位置并不固定，他们人数众多，平时想要单纯的撞见某一个确实比较困难，然而架不住有钱能使鬼推磨。一行人给帮会挑门卫，愣是砸钱买了最贵的两个，其中一个恰好就是他们要找的任务 NPC。 江晨飞了这么久，第一次体验氪金改命，一时都觉得有点玄幻，护卫也有点不敢相信。他激动地拽下江晨腰带上的金属吊坠，拿到眼前细看， 没错，是林怀的，你从哪儿弄的？是不是见过他？ 江晨这次不需要做选择，系统直接给了现成的答案。 他让我帮他找家里，你认识吗？ 家里？ 他不知是哭是笑，一张脸扭曲片刻，哑声。 有酒吗？ 什么毛病？说事前还要先得喝个酒。 江晨看着新出现的找酒任务，和方景行穿过大半个城市去弄酒，等到回来却见护卫已经不在帮会门口了。 隐藏剧情都这么贱吗？ 会有点难，内测那个他们打了20多天都没打通关。 江晨顿时就不爽了，阿义应该会替咱们盯着。话音一落，只见门口探出一个脑袋，上面有一对毛茸茸的虎耳，王飞鸟奉副帮主的命等着他们，见到人便指着里面， NPC 进去了。 看吧， 江晨勉强满意，拎着酒进了帮会，穿过花园，到了据说是给帮众休息用的一排住房前，见护卫不知何时竟顺着梯子爬上了屋顶，正坐在上面眺望远方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王飞鸟不清楚剧情内容，对此很好奇， 他什么情况？ 45度角仰望天空，眼泪就不会掉下来。 院子里的帮会成员默了默，集体看了江晨一眼。王飞鸟很耿直， 啊，真的？ 你试试。 他扔下这一句，和方景行也上了屋顶，一左一右的坐在护卫的身边，把酒递给了对方。护卫接过来，仰头灌了三口酒，突然眼眶一红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似乎在追忆往事，半天都没开口。江晨忍了2分钟，给他一脚，把他的腿踹得微微晃动，二人同时一怔。一般来说 NPC 是踹不动的，君不见领域那些 NPC 哪怕被人海淹了，也依然岿然不动地给玩家发任务。 这位怎么能动啊？ 方景行也试着踹了一脚，见这边的腿同样晃了晃，但也仅此而已。护卫只有这么一点动作设计，仍在雷打不动地哭。临近中午，如意的成员陆续回来挂机，见到这一幕惊讶了。 咱们的看门大爷怎么了？ 一行人不乐意听。 哎，什么看门大爷，这是门卫保镖。 可是他亲自挑的人，不允许他们侮辱他的审美。 不就是有点胡茬吗？这明明是性感大叔。 嗨，都一样。他这是咋了？ 一行人观望着屋顶。 不知道，他哭了快10分钟了。 江晨面无表情地坐在上面，察觉 AI 喊他下线，耐心彻底高清，起身绕到护卫身后，对着他的背就是一脚。瞬间只见护卫嗷的一嗓子，身体前倾，顺着屋顶咕噜噜栽下去，呈大字形地趴在地上。好在钱不是白花的，最强护卫这一下死不了，慢吞吞又爬起来。死一般的寂静下，江晨走回去坐下。 我下了，挂机。你看着他哭吧。 众人轰动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这何止是狼灭，这是个狼役啊！换成别人，谁敢这么踹一脚？真把他们的看门大爷踹死了咋整啊？狼毅摘下眼镜一扔，带着小护士出门散步。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